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我们中国古代的这部儿童蒙学读三字经。这两天呢我们看的是三字经里啊介绍咱们中国古代的音乐知识的这么几句啊，叫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八种类型的乐器。今天呢咱们该说这最后两样了，丝与竹。这两类乐器呢应该说也是大家对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乐器啊最熟悉的两大类，直到今天呢仍然在我们的民乐团里面广泛的使用啊。丝各种的弦乐器啊都归入其类，无论是这个拨弦乐器还是擦弦乐器，像琵琶啊、大阮啊这些拨弦的，二胡啊这些擦弦的，全都是丝这一类的乐器。那么竹呢大家也很熟悉啊，咱们中国民乐里使用的这个笛子就是用竹子做的竹笛。某种程度上啊，丝竹这两大类乐器呢在咱们中国古代它也成为了音乐的一个代名词啊。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刘禹锡所做的这个陋室铭里面提到无丝竹之乱耳，还指的就是没有这些音乐啊在这个耳边回响打扰你啊，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陋室当中静心的去学习去读书。哎，这就拿丝竹来指代所有的音乐。那么作为我们中国古代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当中啊最主要的两类旋律乐器啊，丝竹，那么这两大类乐器呢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我们的民乐团当中呢广泛的使用，民间啊这个普及度也是最高的。所以包括像我们曲艺啊咱们的各种唱的曲艺形式，它的伴奏呢也离不开丝弦乐器，这方面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已经听了不少了。咱们的这个丝就不给您专门做这个作品的展示了，我们呢来欣赏一段竹制的乐器啊，笛子为主奏乐器的一段咱们中国的民乐啊，我们来欣赏这段笛子曲《梅花三弄》。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一段竹制的乐器笛子啊，作为主奏乐器的一段中国的民乐《梅花三弄》。我们刚才说了，丝制的乐器呢，不专门的给您通过作品来展现这个乐器的风貌，但是呢，我们后边要请您欣赏的这些作品啊，却都跟这个丝弦乐器有关。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乐器呢，的确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它的流传度是最广泛的。无论是在这个庙堂之上啊，集体的合奏中离不开丝制的乐器。那么个人作为爱好啊，我们说这个陶冶情操啊，或者说就是作为个人美学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啊，这个丝弦乐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啊，我们经常其实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那里的琴指的是什么琴啊？不是随便拿了一个琴都可以说我掌握了，我就算琴棋书画都通了啊？那可不行，人家琴棋书画里的这琴呢，指的呢就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两种弹拨乐器啊，琴瑟这两种啊。咱们背过这个《诗经》里面的《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指的就是这两样拨弦乐器。但是后来呢，这个瑟啊，因为这个体积的原因呢，慢慢的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的可能就不是很多了，所以后期呢，琴棋书画的这个琴往往呢也就专门啊单指这个古琴啊，也叫瑶琴，这在咱们中国古代这是非常有影响的一类乐器，所以我们的曲艺作品当中有不少呢其实也都是跟这个瑶琴古琴有关的。咱们先从相声听起，来欣赏一段苏文茂先生和王佩元先生表演的相声《抚瑶琴》。 这个又该您说了， 哎，一段一段的轮流表演。 对 对 对 啊， 喜欢听我的相声吗？ 您的相声 啊， 喜欢听啊。 啊，就是有的人认为我很有学问。 是啊， 您要是听过我的这个文章会啊， 啊， 那么全知道我是啊，北大中文系毕业。 是 吗？听我的这个《批三国》啊，知道我是文学系毕业。 哦， 确实。没这么回事儿 啊、哦，没这么回事儿。 哎， 我们也没信。 说实际的， 嗯， 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各位注意啊，苏先生又开始要行骗。 不不 啊， 我真是音乐学院毕业。 你还真是音乐学院毕业？ 中央音乐学院啊，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好，那您就聊聊吧。 毕业以后啊， 嗯， 我一直呢。从事这个研究工作， 哦，音乐研究， 对对对， 哦， 所谓音乐嘛，大体分为两种， 您能说上来吗？ 一种是声乐，一种是器乐， 哎，这倒没错。 声乐呢，那就是唱嘛， 是 唱歌， 哎， 高音、中音、低音，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器乐当然很多了， 哦，具体的 器乐有什么？拉弦乐， 嗯嗯， 弹拨乐， 嗯， 吹管乐、打击乐等等。 哦，这都是民族乐器。 对， 嗯嗯， 我们中国呀、啊，这个音乐，特别是一些器，这个，一些个啊，器乐吧。 啊，乐器。 乐器，这个乐器啊，那是很古老。 哦。 我们中国有几件古老的乐器。 都什么乐器啊？ 你像那个琵琶。 哦，琵琶。 琵琶，就那个形状 啊， 这底下是椭圆。 啊，对。 上边这儿抱着弹。跟个蝎子差不多，那模样。 不是， 就是那形状啊。 除了蝎子呢、就是啊，就说那形状。 对对对、 啊， 弹出来清脆悦耳。 哦，这琵琶算古老的乐器。 古老的乐器。 哦。 再有就是古筝。 哦，筝。 这个筝啊， 啊， 有这么宽呢、啊。 对。 有这么厚。 没错。 由这儿到这儿这么长。 有。 就跟半块棺材盖差不多。 不，我求求您 啊，教授。您呢就说这乐器怎么回事，甭加形容词，这会儿又出来棺材了。 这个如果说这样弹起来 啊， 那真是悠悠荡荡，荡荡悠悠。 哦，这个筝也算古老的乐器。 哎，古老乐器， 抓筝。 对， 嗯， 再有呢，那就是瑶琴。 瑶琴 叫抚啊，抚瑶琴。 哦，就是古琴。 哎，古琴。 哦， 对，这个喜欢古琴的呀不多。 哦， 在过去也不多。 哦哦， 据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哦，历史上说， 嗯，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 俞伯牙， 他喜欢抚琴。 对， 他抚的就是瑶琴。 没错没错。 有一次他正抚着琴， 嗯， 琴弦突然嘎巴 断了一根。 哦， 这个有说法。 哦，这还有说辞。 哎，只要是琴弦一断，准有知音者。 哦，这个乐器有特点。 哎，有人偷听。 哦， 这时候俞伯牙先生呢，赶紧命从人到处找，找知音者。 嗯嗯。 最后找了一位山野的樵夫，叫钟子琴。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嗯嗯。 我们金韵大国有这个唱段，子琪听琴吧。 哎，对对， 是这段吧？ 对对对。两个人通过这种乐器越弹越近，最后拜为把兄弟。 好， 您说这叫知音之交。 没错没错。 俞伯牙。 嗯嗯，俞伯牙。 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他喜欢扶摇琴。 哦，诸葛亮也会扶摇琴。 您听过这个京剧《空城计》吗？ 啊，听过呀。 在城楼，他扶那个琴，那不就是摇琴吗？ 啊，那就是摇琴。 摇琴呢，有这么一句唱词吗？嗯，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哦，说的就是摇琴。 摇琴。 嗯， 过去爱好的就不是太多， 很少。 为什么？就因为它难度大。 嗯， 我们现在呢，研究摇琴的，那么也有。 还有啊？ 有。 嗯， 不过也是不多。 哦，很少。 嗯。尤其是好的就更少， 难度太大。 对了， 嗯， 我知道有一位扶摇琴扶的最好的， 谁呀？ 我的王老伯父。 王老伯父。 对， 王老伯父是哪位啊？ 就是你爸爸。 我， 你爸爸那摇琴扶的多好。 不是你，你 啊， 成精。 干嘛？ 您这不是我告诉你， 怎么？ 您看您这，您苏先生，您这，您还不了解我吗？我这面矮、哎。说实在的，您看这么多观众，这么些年了，您多听那哪个场合我说过我爸会扶摇琴，不提这个，这他那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跟您说，您谢谢您，谢谢。对，我父亲会扶摇琴。 您可别客气啊。 这我们家里是。 他父亲那可以说是摇琴专家。 哦，好， 权威啊。 哦， 太好了。 哦，好。 他父亲爱这琴呢、全成癖。 怎么叫成癖呀、啊、 对了，比那个什么入迷呀、或者成魔了，那比这个还厉害，全都成癖了， 到了顶点了。 顶点。 哦， 你看为了爱好这摇琴呢、 嗯、 不在城市里边住。 哪儿住去？ 搬到北仓住去了。 不是，您等等，这和平区住的挺好的，干嘛上北仓住去？ 那不行啊。 啊， 和平区这儿多乱呢、那个各种声音全有，扶摇琴必须得安静。 对了，北仓那地方安静。 就是， 没错。 他爸爸在北仓那儿盖了一栋楼房。 你甭捧什么楼房啊，我还不清楚我们家的事儿吗？那不叫楼房。 啊， 就是一楼一底平房改造。 对对对， 上面加了层屋子。 对对对 啊， 就是两层。 哎，一楼一底， 上下两层。 对对， 底下呢是他们的卧室。 哎，就在那儿生活。 对， 嗯， 这个楼上就是他爸爸的琴房、 专用的屋子。 这个琴房里边没有任何家具。 嗯嗯， 就是一张桌子，摆一架摇琴。 对， 有把椅子。 对对对， 可是这个屋子老锁着。 哎，没错 啊， 没错， 是吧？ 您知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怕我们这孩子进去霍霍。 对 对,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就在窗上扒扒头，我父亲后面打。 对，因为他太爱这乐器， 多重视 啊！可是他一般的白天还不富啊， 什么时候富啊？ 一般得到深夜，夜静更深才要富， 更静。 哎，对对对，富琴之前呢，还要全身沐浴。 嗯。 净手焚香， 太虔诚了， 表示对这种乐器的尊重。 是成癖了， 您说是不是？太爱了啊。 嗯嗯， 有一天正赶上八月十五， 哦，中秋佳节。 嗯，中秋之夜。 嗯， 赏完月以后啊，已经后半夜一点来钟了。 嗯， 后半夜。 后半夜 啊，后半夜。 我、哦、知道知道、 啊、对，一点来钟。 嗯， 他爸爸这时候很高兴。 嗯嗯， 全身沐浴，净手焚香完毕，走入琴室，开始抚琴， 情绪可多好啊！ 那天他爸爸抚那琴，那个曲子也好。 什么曲子？ 是个悲曲啊。 嗯。 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这还是大 悲曲。 赴到最悲之处，琴弦突然嘎巴断了一根。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啊， 准有知音者了。 有这个说辞。 哎，准有人偷听啊。 没错， 他爸爸倒高兴了。这时候赶紧拿着手电下楼，各处找， 得找着。 哎呀，这是。最后在你们家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嗯，这可够甚。 他爸爸拿手电过去这么一照呢，认识。 哦，谁呀？ 你妈。 您这说说又玩笑，我爸爸能不认识我妈吗？ 就说呀，你妈呀哭得跟泪人一样，太难过了。这时候你爸爸莫名其妙。 肯定啊， 赶紧过去问问。 得问问。 哎呀，夫人，夫人，你为什么要啼哭啊？ 是 啊，你是不是听我这曲子你受了感动你才流下眼泪啊？ 对，我妈说什么呢？ 那倒不是。 哦，还不是。 我听你到这种音声，我打心里就难过。 为什么呀？ 我听你这种声音，我想起一个人来。 您想起谁来了？ 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 我大舅。 我哥哥他那个声音跟你是完全一样。那凶大人一定是一位音乐家喽。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 哦，那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弹棉花的。 说到抚琴，丝弦乐器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还有一段家喻户晓的故事，被人们奉为啊朋友之间交往的典范。说到这儿呢，我想熟悉我们的曲艺作品，熟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故事的朋友啊，肯定也已经猜到了。下边我们要请您欣赏一段在咱们中国家喻户晓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俞伯牙和钟子期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介绍到这个信啊，咱们这儒家思想的五常的时候，曾经欣赏过一段作品叫伯牙摔琴，讲的呢是俞伯牙和钟子期两个人呢相会之后啊，已经分开了，约好来年再相见，可是子期呢先去世了啊，伯牙在坟前抚琴，回想着自己的这位知音呢很是伤心，最后决定啊，子期已经死了，那我这琴也没有知音可以听了，于是呢就在子期的坟前把自己的这个琴呢给摔了啊，那么一段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这段故事的前篇啊，也就是两个人相识的那一段经历。我们来欣赏京韵大鼓子期听琴，由洛派京韵名家骆羽生先生演唱。 秋张林，行至在汉阳江口，窗儿满布正月着迷布银轮，细雨纷 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先告一段落，这段仔细听琴咱们先听开场这一唠，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作品。

想的那么宽，阵阵秋风吹得人倒爽，总有那风吹水浪，随借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风儿摆动了秋叶，这本落只在了秋林。蝉声频，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虫耳边声音，叫得那么惨杀人。秋草黄啊黄，秋光满目 寻回酒。 正玉镯，你不应心降临，瞧我不阴天气拿那大家奔，到了我坐古庙身旁，我站起浑身雨过天晴光滚，十分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月朗风清真好，对林绿顺了桌，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瞧我父闻亲心神稳定，才敢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断。 孙。伯牙闻听，乃是荒山野，哪里来的那高人？听我诉诉情，唤同人近前来，听我的三叔，你一到那江岸上，各处找寻，搜见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忽听得在那岸上。也是我巧夫无知，我在此听情。此山之中，巧夫也因采柴归来的晚安。问君此处苍琴，因而止住不？那位玉官呀，他是杭大的大校，是个砍柴的人呐。问来问去，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真叫我苦发一笑啊。其说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在那瑶琴上有路迹，大街岂不复曾记得？不对那知音，绝不该那调樵夫之言，却道闻儿呀，可莫笑渔樵也水不山村。吩咐声从人朝上请，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夫，我与他谈心，有从人答应一声，就把这个官传下，走上前对那钟子期我向樵夫说，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口授，他问什么言语不要你留 茫然我才关船上见伯牙长不拜说有礼了大人呀普世观体焉能与他还礼说了一旁坐下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钟子期那定不谦让居然落了座佛呀不悦念残臣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啊方才岸上可是你听亲们老人子期说不敢深知那略小一二望尊观莫要你不良人伯牙说乔姑口称听亲论我有几宗事不得什么神之音那我且问你此琴当初什么人的把它留下流落何处那因为什么叫瑶琴造琴当用什么木那什么人能造着这一张琴四方行传说对乔公之名叫变为子期说琢磨本事呼吸是流落瑶池那因此的叫瑶琴造琴当用无同路上结亲下结婚一群中结用那清浊两相云出了一位回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造了张来这一张琴什么人富得好富到何处啊能够那悔何人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啊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简简装装传说对就算乔姑你知子期说此琴文王富得好富到了妙处啊常常的会仙人文王世子我依靠他也曾以瑶琴毁骂过众君大祭里定下一条阴毒计周文王狮子入狮子命归阴啊

在梦里转。